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 所以教主系心水咯。十号港荣王做胆胎，一号美丽满分，四号缤纷游戏，六号标 K， 七号嘅不羁的风，三四六七一四六七十五只互村捞完嚟买就系咁样。 所以我心水嘅第一场就嗰八号嘅龙友做胆配嘅，就一号好好彩彩，二号开心好友，五号红星同十一号战红三千，三四重彩就一二五八十一五只互村捞完嚟买。 依家已经系月头啦，独立付费节目《沃品射马》已经开卖，月费都系4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各位而家上车都仲未迟噶。 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 第三节嗱，就大家睇到啦。嗱，呢场战争基本资料系咩咧？就系、是、肇庆十年吓，即系公元1140年就八月，打嘅地方咧就喺河南中部嘅郾城县啦。咁就嗰个平原嚟嘅啫。咁啊嗱，呢个强弱悬殊呢个咧就差唔多我哋呢个节目的经典嚟嘅。 系啊， 即系从来我未打未讲过一场咧，就系以强胜弱嘅，因为 大虾细我哋唔讲嘅。 最多就頂籠都是大家平台啦，但是通常嚟講咧，就係戰役之所以吸引地方，就係點解點用好少嘅兵力去打贏好強嘅對手。咁金兵嗰度騎兵總數15000人啦。 萬人。 咁北方人騎兵是比較強喎，南方人就比較強於術步兵係咪？ 步兵啊，手法啦，同埋佢陣勢啦。 咁雙方個統帥就咩咧？同金呢邊嘅統帥咧就袁顏宗伯，即係金兀術。 兀術啦。 南宋呢邊咧就係岳飛，就係阿岳飛嘅仔岳雲。 岳雲。 係啦。嗱，咁啊要請教阿鐵男一樣嘢啦。當其傳説有拐子馬，咁拐咩係拐子馬咧？ 嗱，如果睇阿岳飛個孫咧，佢有岳飛個孫有寫一本嘢講下佢阿爺嘅。咁裏邊有講個拐子馬嘅。咁個拐子馬咧，佢又講乜鬼嘢咧？佢話咧係三隻馬連埋一齊嘅。然後咧嚟衝鋒陷陣嘅，咁咧就依一個講法咧，已經咧係即係俾人質疑嘅，即係連唔知乾隆仲係啊， 乾隆 都質疑過，佢話我哋北人騎馬點會三隻騎埋一齊啊？佢話咧馬各有特色，而且每隻馬嘅速度又唔同，你將三隻馬拉埋一齊，要三隻馬同一齊有咁高質素咧，你先能夠發揮到嗰只馬嗰個功力。如果你兩隻馬一隻馬流啲，咁你成三隻馬就變咗流嗰只馬噶咯。佢根本冇可能喺北人冇可能咁樣騎馬。 嗱，呢個我差人説你少少啦。你有冇睇過賓虛啊？ 有，佢嗰啲係戰車，戰車唔同啊。 唔係，咁佢都有咁嘅味道喺度㗎。咁嗱，你頭先講，譬如佢一隻馬翻咗咁騎啦，你睇賓虛都係㗎啦。 賓虛 都係㗎。佢就操到譬如四隻馬都係一齊 啊。 咁所以我又覺得咧，又大家又唔好完全否定呢樣嘢，但係我想即係去問個疑問就係、是、咪當其時咧，其實佢哋個拐子馬本身咧係重裝甲嘅。 係啊，即係話佢話嗰啲嗱，如果以佢嗰個算寫嗰啲咧，就話咧三隻馬咧重裝甲連埋一齊、一條線咁衝嘅，咁變咗好似大貨車堆埋一樣。咁咧就話就所向披靡啦，話就話咧話佢哋當年咧即係打仗嘅時候一早就係咁噶啦，都咧呢個係佢傳統戰術嚟嘅，咁但係遇到岳飛死得啦咁嗰啲咯。 但係佢係咪一隻斬馬刀啊？ 其實當時都唔係淨用斬馬刀嘅，即係其實斬馬刀只不過我哋上次好似講嗰啲剃刀咁啦，個刀身長啲，然後個杆又長啲，咁比較大碌啲嘅刀。咁、其實當時佢岳飛去打呢啲咁嘅騎兵嘅時候咧。佢用唔係就係刀嘅，除咗雙手刀之外咧，仲有大斧、重斧頭，咁咧就用嚟愛嚟即係用嚟硬冚嘅。即係你見到岳飛個打法咧，佢基本上係唔係用咩即係咩技巧咁嘅，佢好多時真係硬冚硬嘅。即係你用馬衝埋嚟咁啊，刀入去咧，即係射人先殺馬，佢就專打你只馬先。 專打馬 係啦，打你馬先。 呢個明白啦，但係我細個睇嗰陣時就點樣咧？係落地斬馬嘅，即 係 斬腳嘅。 斬腳，唔係佢都係斬腳，而家都 係 斬腳。 斬腳嘅。係嗱，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你講，譬如話 是硬撼的話呢，即是話他要堅持那個軍隊那個，譬如他們的體能啦、 體力、係啦、 狀態啦，是很 fit 的，如果不是你 handle 不到的嘛，所以 他操隊軍隊應該操得很 fit 的， 應該是咯。如果你有練過，你有練過即係冇話練過，你看人哋打岳家拳都係啦。時間不是很長的，雖然即每套拳不是很長的，但 每一個動作都很鬼用力的、 嗯、 即如果你有打過一些即用力的拳，即是套路、嗯、即好像人經常說套路沒用，其實有些套路呢你不是 由開始由幾招幾招咁練上的呢，一次過叫他打曬咧，嘔血嘅。 哦，唔係，我哋詠春好舒服嘅。 係詠春唔同啊，詠春咪點啊？ 打完出汗。 唔係詠春以技巧為主啊嘛。 係啊， 因為咧，唔係有人。 我哋食冇嘅。 係啊，阿徐浩峰咪話詠春係殺手拳，係殺手用嘅。但係而家一般嘅南拳或者佢哋岳家拳呢啲咧，佢嗰時咧佢個運氣用力咧，其實都好辛苦嘅、 嗯。 如果你有練過鐵線拳嗰啲都係嘅，咁佢嗰個肺部嗰、那個即係嗰個吸氣同呼氣嗰種力量咧。是不停地做呢，你的肺是很辛苦的、 嗯、 如果你看過、即是宋太祖長拳或者是岳家那些拳法，都他們用力那一下呢，他用的時候呢，因為他們用肺就好像太極一樣 用肺去打的，但是太極的肺用力呢是間不中用一下、 嗯、 他不是，他不停用的，所以呢他們吞那道氣出來的時候呢，你聽到是會是、最尾那道聲是很難聽的，就是噴完將個餘氣，即係如果你試下噴氣啊，你用力噴一道氣出嚟，然後嗰個餘氣都要噴埋出嚟咧，係、 嗯、 好辛苦嘅。如果我叫你每幾下就用咁樣噴一次氣咧、 嗯， 你噴唔到嘅，你會死得嘅。 係，咁所以佢一定係一啲講緊係廿零三十歲啊， 後生咯， 最後生嗰啲。 岳飛都三零歲啫嘛，咁佢班馬都應該廿零歲喎。 咁同埋佢就亦都吸收咗好多呢啲學呢啲咩海盜啊。那些人呢 去做的，他應該楊再興好像是、 啊 啊、好了。那現在圖上面看的呢、就是現代人構思宋朝 的騎兵是怎樣的、啊、我不信的， 我不信是這樣的你信不信是這樣呢？ 我也不信、 啊、 這些這樣做法、 啊，這些像我們看大戲那些， 是的，像我們上、啊、在舞台上面那些， 是的、啊，咁 anyway 咁樣啦，就 唔係等啲人連佢連腳勁都冇嘅， 腳勁都冇噶嘛， 係咯，腳勁都冇，咪好容易俾人斬腳。 嗱，咁另外一個就係鐵浮屠啦，鐵浮屠係咩嚟？乜差嚟㗎？ 鐵浮屠嗰啲即係其實重裝騎兵咯， 嗯、 即係其實係大太甲嘅馬，咁、 嗯、 變咗你劈極都劈佢唔喐咁咯，咁、 嗯、 啊叫鐵浮屠。但問題個鐵浮屠最尾遇到即係岳飛嗰啲打法都係唔得，唔係你即係話你重就慢㗎啦。 嗯， 岳飛打快嘛，咁、 嗯、 快咪贏你咯。 即、 岳家啲馬都快㗎。 哦，係咩？ 係啊，岳家咧，岳家佢啊，佢個仔嗰啲，但係嗰隊誒叫騎兵，嗰隊騎兵叫咩名啊？唔知咩葵啊，叫做，好、 嗯、 快㗎。所以有其實你打呢個燕城之戰之外咧，佢仲有一場戰役喺呢個叫詠昌啊、 嗯， 詠昌之戰啊，就係佢仔帶騎兵去救援嘅。 嗯，嗱呢度有講嘅鐵浮屠咩咧？就係金岳術自己嘅近衛兵嚟嘅。 係啊，即係著 就白色重甲，哇，好型， 好靚啊！楊哥曬落嚟啊，哇，撐眼啊！ 咁咧就佢應該叫鐵浮屠咧，就係一個鐵塔啊。佢話咧就係當其時嘅護甲用鐵做嘅， 系 咁就似我哋見嗰啲中世紀嗰啲歐洲武士啦， 系咯 嗰只啦，咁、啊、所以就即系佢嗰啲係用純粹用力，即、就、系、是、去冚啦， 冚咧就重量咯、 啊， 重量， 嗯， 咁但系慢咯，所以如果你預著啊，譬如你阿岳飛佢哋咪都打你嘅時候咧，佢咪全部用曬嗰啲大斧啊、提刀啊、麻扎刀啊嗰啲咧，大把啲重刀咧， 嗯。 咁如果嗰個後邊嗰個病位咧，如果嗰個守護比較靈活咧，即係劈你三下，你都未還到一刀，我驚。 係嘛？ 你暗鬼重喎、啊，你喐係咪好慢啊？係。係嘛？咁你我劈你，我唔好嗱，你有時你人以為咧，我著咗個重裝甲就劈你唔傷，但力係會傳遞噶嘛、 嗯， 一樣可以。我把嘢夠重， 嗯、 我打落嚟你嗰啲鐵度，你啲鐵啲力量都滲落你個身度，你個身都吐血噶，大佬。 係啊，所以重裝甲未必有用 嘅， 我覺得就係、是。下面這個呢，現在看到這個呢，就是當時這個 宋朝岳飛 的布陣、啊啊、挺有趣的，跟我們當時說就是亞歷山大帝那個有點像、啊、騎兵是兩邊 兩邊、啊、 你怎麼解釋這件事呢？ 不是，當時我覺得是他們潮流興 即係同我哋頭先咪講拐子馬嘅，我講話三隻馬咁啊，就係拐子馬。後來啲人咧發覺咧，拐子馬呢個拐子兩個字咧，唔係咁解嘅。 拐子係地方名嚟嘅， 唔係地方。佢拐子其實係你一種説法，即係話。如果我兩邊都部署了啲嘢嘅話咧，咁就叫拐子啦。依個形勢叫拐子，所以佢又叫拐子陣，亦都拐子城咁樣嘅。即係話其實佢講嚟嘅術語嚟嘅。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拐子馬咧。照翻啲有啲歷史書揾翻啊，即係金國佢哋嗰啲文獻咧，其實拐子馬咧係宋朝都興盛嘅。宋朝咧。當年打仗都有拐子馬嘅，但係拐子馬唔係講馬，而係講啲馬擺左右兩邊協調中部，即係 但我唔明嘅，點解馬騎兵一定喺兩邊咧？喺個 咁你方便你喺中間走，你咪要過人咯。咁但我譬如左右走，咁你兩邊排曬兵喺度，我點走啊？即係前面走咯。但係講我馬擺喺最兩邊嘅話。前走左右走都得，同埋救援佢。如果中間有事，我中間救援又得。咁啊，佢快啊嘛，係咪？如果你大啦，我唔係我步兵擺喺外邊，馬擺喺中間，咁你馬就向前走喎，係咪？咁啲步兵有事嘅時候，你出唔到嚟，啲兵阻住你嘛。所以你馬一定係擺喺兩邊。 所以你睇多咧，基本上我前人都同我哋睇講亞歷山大睇冇 分別嘅，冇分別。同埋呢個拐子馬咧，除咗宋朝有咁就啦，阿岳飛有咁啦，金國都係咁嘅。所以咩大破咩拐子馬咧，其實咧就冇乜意思嘅。 係啊， 係一小説嚟嘅啫。因为后来小说将佢个孙讲嗰个拐子马咧写入小说，咁你知啦，中国人好中意睇小说噶嘛，咁小说当真噶嘛，所以人哋话咧，襄阳咧迟啲会咧将阿郭靖同黄蓉咧做个雕像喺度，纪念佢曾经抗人，抗过呢个蒙古人啊，系咯，系咪好搞笑？即系其实我睇小说当真嘅嗰时， 好咁好事嘅，跟住而家听我话有个降龙十八掌出嚟啊嘛。 哎，再话坚嘅添，哎，即系有啲咩混元什么嘢都会出现咁解啦。 系啊， 嗰啲咪即系其实中国咧好奇怪嘅一个，佢唔系好踏实嘅，好中意咧谂嘅嘢劲过自己好多倍 嘅。好啦，而家睇到呢个战阵点啦？嗱，你一睇到啦，我读出嚟啊，金兵以骑兵为主，如宋军一样，必须由前面布置大量步兵嘅。头先我哋讲嗰度啦，即系步兵系做咩？做前锋嘅。 系啊， 冲冒此石。就應該是那些即係投石器啊，玩步兵黨喎，而且步兵多強威，河北漢人為稱為千軍，頂你個肺！即係全部都是揾俘虜嚟做的，我想而家打仗都是咁樣噶啦，即係嗰啲要死嗰啲咧，就一定是揾嗰啲俘虜翻嚟喺前面啊。 唔係，等你殺到攰先啦。唔係，好似人哋話我哋打寒戰都係噶。打寒戰即係大陸啊，都係揾啲國民黨軍去打先噶嘛，即係嗰啲國軍打先，死咁啲先，橫掂都要殺你噶啦，即係遲啲。 咁跟住呢個入面啊，輕騎兵就安喺中軍嘅左右，形成拐子馬。咁你睇呢個拐子馬唔係 三隻三隻啦， 三隻。咁咧就重裝甲嘅禁衛軍咧，就中軍保護皇帥，形成鐵浮隊，即係話佢亦都好似當其時嗰個波斯王咁樣啦。就中間係佢嗰個最精鋭嗰度嘅。咁咧就我懷疑佢阿岳飛嘅打都似亞歷山大大帝嘅，就直衝入去嘅， 就快 即係最快嘅速度衝入佢哋中間嗰度打。 同埋你諗下，如果佢嗰有一班揸住支英槍，然後又速度又夠快，騎住騎馬衝入去嗰支英槍係咁又冇啦，即係我哋而家喺度練英槍啫，一陣五點咁可以，即係嗰人叻嗰啲咧，即係我話練唔到啦。佢一打嗰支杆出嘅時候咧，咁支杆係有韌性噶嘛，咁佢可以喺支杆係有幾下點頭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呢啲咁嘅動作咧，真係可以殺一條血路好快。 但要夠勇咯， 要夠勇， 好即係好講膽識嗰個。 頭先佢話舍命進啊嘛，條命都唔要啦，即係學得佢啲功夫。 喺宋朝嚟講呢個好難得嘅，因為宋朝咧人命好矜貴嘅，即係大家又咁斯文係嘛，即係咁。其實杭州就好舒服嘅， 係杭州幾靚下添嘅， 即係嗰陣時個經濟水平又高啦，咁同啲白佬係咁磨就真係。即係佢因為佢家思鄉啦，即係嗰個人啦。我左讀呢、這個，即係佢講話點啦？1040掩城之役咧，的過程史在不詳。現場啲資料咧，均源自是岳家軍的戰報，即係淨係聽單方面講嘅啫。首先咧，那場並非唐大的戰爭，金兵只得15000人。其次，宋兵圍在金兀術在其中，但沒有確切證據顯示金兀術處身在這一場小戰事裏。咁咧，佢的確贏咗勝敗嘅關鍵咧，唔係岳柯所講嘅以馬扎刀斬馬腳，即係話我哋之前講過就斬馬刀噶啦。 咁咧就佢出呢個岳雲嘅率領嘅近衛騎兵會攜軍咧擊退咗金軍嘅騎兵，即係騎兵打啫。而家啲場仗就純粹。咁呢出戰之前咧，就好可能咧，元帥岳飛認為已經贏硬啦，所以就俾個仔咧建立一個 威信、 威水機會。即係歷史原來咁樣嘅。咁原本咧就係傳説就咁樣，跟住咧想打去呢個朱仙鎮嘅。大家睇到個地圖啦。咁咧就呢、這個民間傳説就話咧十二道金牌照，咁但係咧歷史學家嘅考據咧就話根本佢已經謝曬 嘅，冇啦， 係嘛？係 啊， 係咪謝曬你話？ 佢唔整啲謝嘅，你打到去嗰度嘅時候，你因為第一道金牌叫你走，咁你唔走，咁你一路打一路打。咁你叻啫，即係你巴閉啫。咁你其他同叻就去打嗰啲，未必咁巴閉噶嘛，係咪？跟住你行嗰班就可能一路去到朱仙鎮，其他唔係跟住你行嘅，褪噶啦，係咪？老細都叫我翻屋企啦，仲跟你行咩？唔會啦。咁所以佢跟埋其他嗰啲，佢其他嗰啲啲副將啊什麼嗰啲咧，都根本退翻去啦。咁得翻你自己喺前邊，咁你點打？係咪？咁你都要走。即係我岳飛，你俾十二道金牌佢，佢都未必走嘅。但佢見到真係冇得打啦嘛，即係見到哇屌我啲人又走曬，得翻我自己入去死硬噶喎，孤軍作戰咩？即係孤狼咩大佬？咁所以佢都要陣走翻去咪賴完 啦。唔係咁佢翻去就應該即係劫天智令諸侯 啊！但係佢讀儒家思想唔會嘅， 即係呢啲儒家思想真 係。你讀歷史好多個都有機會自己做皇帝都唔做㗎，係得朱元下邊個嗰個咩阿袁世凱王居啫。 咁我哋今日。有冇嘢補充啊？你 冇啦， 好啦，咁我哋下禮拜再見啦，拜拜。